说完。

么模样，不知你身处他乡，不知你有着怎样的故事，

掉所有灯 50年后 次怎么相对啊？你蒙上物是人非的眼睛，那是没有离别的风景。忘掉名字吧，我给你一个家。

说，今年的流星完了，可能重要的是啊是时候，让勇敢的臣妾，让东北的少年眼红呀、让勇敢的臣妾，让东北的少年长老说，今年的流星完了，可能重要的是啊的帅弟会给你答案，流星，你玩的真不是时候。眼红了，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，铁壳英雄卡，顽皮筋迷藏石桥下，姥姥有那些作业本，铁门前蓝黄银杏花，茅草屋可有主人家，放学路打闹嘻嘻哈，田埂间流水哗啦啦，我们就一天天长大，甜梦中大白兔碾牙，也幻想神仙科学家，

谁的肩上没有过去痕？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，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。 的门，一幕幕关于你的却转达，无怪乍暖还寒，天意自己凌乱，闲言突然凝过循环。枕河里飘摇着谁瑰丽的诗篇，他举手道出梦中青涩的爱恋，而我只羡慕回味惊鸿一瞥，辗转

我想应该静下来 走一段路。 民谣是最安静的角落，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